去三年迎新苗，这豪杰扬名安身，眼看着就要破城，心头痴，捧日青天难解厄，手中枪脚海翻江又放荡穷，奔不上穿衣吃饭，这家中是有钱着，一债恩钱都付清，这饥寒债呀，为人要得了那三宗兵，就便是兄苍秦修父隐朱姬的那英雄，若生不逢尘，时运为痛，他也未必能成英雄。 我才瞧了瞧 金啊，你盼儿苦，到明天要往哪里去？铺张啊，火把人愁死。 半晌说，爹爹

总在他的心头想。我梦见呀了小将军他许我出奴家，在梦中啊手把着我的楼门啊往下留神后头跟着，